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夹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恶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多年以后，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夹边沟纪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 刘天德呀，是个和善本分的人，再加上我和他关系好，这天夜里呢，他把我伺候得特别好。我一吐，他就把脸盆端过来，叫我吐。后来我的胃吐得空了一点，但肚子疼得实在不行，他就叫我靠着被子斜倚着，他给我揉肚子。一开始他的手一挨我的肚子，肚子就疼得受不了，因为我的肠肚里都塞满了土豆疙瘩，把肚子要胀破了。于是他轻轻地揉，在我能够承受疼痛的情况下轻轻地揉。揉啊揉啊，终于我的肠被通窍了，我开始拉也吐，上吐下泻。他呢，一会儿接我吐的，一会儿接我泻的，然后把污秽物端出去倒掉，再回来接。我吐啊拉呀，整整一夜，他就一整夜忙来忙去的伺候我，一刻也没闭眼。大概是天亮的时候吧，我上吐下泻，终于把肠胃都腾空了，胃部虽然还有点疼，但不那么难以忍受了。这时候我又乏又累，睡意上来了，再加上牛天德把一个土炉子里烧上了木柴，把房子烧得暖烘烘的，我便既舒服又昏沉沉的睡着了。大概是又吐又泻把我搞得太累了，我这一觉睡得特别的深沉，一觉醒来胃也不疼了，身上又有力气了。我喝了一碗凉水，穿好衣服，走出了宿舍，看看太阳的位置偏西的厉害，估计已经是下午3-4点钟了。我们木工组的人住在农业队大院后边的杂工大院里，挨着我们的住房呢就是木工房。杂工大院里的人们都出工去了，大院里边空旷无人。我从木工房前走过，想到磨坊去。我在农场里最年轻，闲不住，平常呢就爱到处乱跑。这时候我觉得肚子又饿了，胃空空的，就想到磨坊去找些吃的什么的。可是我走了几步，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木工房门口原先是扔着一个坏耙子来的，这耙子呢是农业大队拿来叫我们修的，因为太破没有修理的价值了，扔在门口很多天了。这天我却发现有人把它搬到木工房的侧面去了，立在墙上。我判断有人拿它当梯子使了，上房了。我呢就也踩着耙子的横档爬了上去，想看看是谁上了木工房，他想干什么。我的半截身体超过房顶了，我站在梯子上，看见有个人在离我几米远处趴着，他的屁股和两条长拖拖的腿朝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脸。虽然看不见脸， 但我认出他就是牛天德。我对他太熟悉了，我觉得奇怪。牛天德可不是个登高爬低的人呢，他的岁数也大了，身体也虚弱，胆子也小，平时干活很小心，唯恐碰着哪儿磕着哪儿。可今天他竟然爬到房顶上来了，他在干什么呢？看他平平地趴在房顶上的样子，他是在干一件不愿意让人看见的事情。我觉得奇怪，就也没出声，静悄悄地爬上房顶，蹑手蹑脚，慢慢地悄无声息地接近了他。好奇心驱使着我，我想弄清楚他究竟在干什么。我站到他的身后了，从他肩头上看过去，他的面前铺着一块方形的蓝色包袱皮，布上均匀地摊晒着一层粘稠的东西。粘稠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凸起着许多白色的和略带黄色的洋芋疙瘩。有些粘稠物，我简直没办法形容它的颜色，是褐色的、黄色的和略呈绿色的混合色。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天哪，他在自己两年来包裹着几件衣裳当枕头用的蓝地白花的包袱布上，晾晒着我昨夜吐出来和排泄出来的污秽物。而他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捡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他从粘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粘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我的心真揪紧了，一刹那间像是电流击中了我，我的脑子嗡嗡地响了一声。我木雕泥塑般站着，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僵持了多久，几秒钟，十几秒钟，然后就几步上前，朝着包袱皮踢了一脚。我原想一脚把那些东西踢下房子的，可是我的脚只是把包袱布连同那层粘稠物踢得卷了起来。我又连踢两脚，才把那些东西踢飞，踢到房下去了。可能牛天德一点儿也没想到会有人爬上房来，没想到有飞来横祸的一只脚踢飞他的吃食。所以我踢第一脚的时候，他吓得闪了一下头，嗓子眼里发出了轻轻的哦的声音。可是当我连踢两三脚把他的吃食踢飞之后，他的嗓子里就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利的笑叫声。随着这声尖叫，他以从来没有过的矫健动作一跃而起，向我扑来。他的凄厉的叫声，那一声惨叫，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使我的心灵震颤了一下。继而他又向我扑来，我以为他是要打我，要把我推下房去。我惊了一下，我没想到那么老实善良的老人会像头狮子一样发怒扑人。我吓得往后退，可是退了两步没处退了，再退啊就要掉下去了。我只好站住，举起双拳，摆出一副反击的样子。从他扑来的气势，从他愤怒的表情来看，他一定要打我的。但他冲到我的跟前之后，却用双手抓住了我的两只手腕，停顿了一下，剧烈地摇晃着我的两只胳膊说：小高啊，我把你当成亲兄弟，我以为你是个好人，没想到你竟这么坏。他没有打我，没有推我，他根本就不是能打人的人。 他只是使劲地摇动我的双手，用语言发泄他的愤怒。你太坏了，小高啊，你太可恶了。我说，老牛，那东西能吃吗？他严厉地大声说，怎么不能吃？那东西怎么就不能吃？我说不能吃，那东西就是不能吃。那一阵，我的心翻腾得很厉害，我想说那东西很脏，不能吃，只有猪狗才吃那样的东西，你是人，你不能吃的。但我又清楚，说这样的话，如同骂他是猪狗，这会伤害他的心的。可我又想不出更恰当的语言来说服他不要生气，也想不出什么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于是，我就只是反复地说，那东西不能吃。他说能吃，我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我们争执了几句，我突然心里一阵悲哀，一个文质彬彬的上了年纪令人尊敬的老工程师竟然吃起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人怎么能这样作践自己呀？同时我也感到委屈，我是为了维护他的尊严，可他竟然认为我是个坏人，夺去了他的口中食。我的眼睛里涌出泪水来了，我哽咽的嗓门说，老牛啊，咱们不要吵了，你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你懂，你心里非常清楚，那东西能吃不能吃。听我这么说，他怔住了，慢慢松开了双手，但他又猛地把我抱在怀里，哇哇地哭起来。小高啊，小高啊。他的眼睛里滚滚而下的泪水流到我的脸上，我不由自主的也哇哇大哭起来。老牛，你不要哭。我当时劝他不要哭，但我却抱紧了他哭个不止，结果是我们两个人站在房顶上互相搂抱的紧紧的大哭了一场。这件事情过去近40年了，再差4-5个月呀、就整整40年了。可是现在说起来却是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老牛那声凄惨的喊叫依然在我的耳畔回响，我永远也忘不了。可是这件事深深地在我心里藏着，我对谁也没讲过，就是那天傍晚木工组的那5个人从新天墩回来，我也没对他们说。当时我想不通，老牛说我可恶，是坏人，难道我真是坏人吗？现在时间过去了将近40年了，我也还是没想通，没搞明白那件事我做错了吗？张记者，你现在说一下，那件事我做错了，还是做对了？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心怀触涕的反思。长篇纪实作品《 家编购记事正在播出。 高先生讲完了他亲身经历过的这个故事，把他白发苍苍的脸对着我问，那件事我是做错了还是做对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因为从他的故事里我也得不出结论，这件事他做得正确与否。我反问他，那个老牛还在世吗？他回答说，没有了，在明水农场就做骨了。我又问，除了那件事以后，你们的友谊结束了吗？他说，没有，我们的关系更紧密，更亲近了。 作为木匠，在当时来说，我不是个合格的木匠，但是我是加边沟农场木工组的元老，人熟，所以呢，我总是能搞到点吃的，而每次我都会给牛天德带一份。可是到了夏收季节，他被调到农业队去了。再说，夏收之后，粮食空前紧张，我也很难搞到吃的东西了。搞到了也不给他送去了，因为我自己也饿得够呛。于是好长时间我再也没见到他。大概是十月下旬的时候吧，那已经是迁移到明水农场以后了，我又见了一次牛天德。我们从加边沟迁往明水的时候，木工组就已经撤销了，木工组就留下了我一个人，其他的人都编到农业队去了。在明水农场的山水沟里，我一个人住在一孔两米深、一米二三十厘米宽、跪下后头能挨着窑顶的窑洞里。是十月下旬的一天，我躺在被窝里，听见悉悉索索的声音响，扭头看的时候，洞口的挡风毯子掀起了一个角，我吓了一跳，以为是狼来了。那些天人死得多，山水沟附近狼也很多，可能是狼也会传递消息，明水农场有死人吃，远远近近的狼啊都集中到明水农场来了。我急忙坐了起来，抓起了放在旁边的斧子，但这时候一个人尖细的声音叫了一声，小高，小高，你在这里住吗？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把门帘拨开往外看，原来是牛天德。他挣扎着找到我住的窑洞来了，在门口坐下，就再也爬不进来了，张着大嘴喘气。我赶紧走出去拉他，想把他拉进窑洞来暖和暖和。他不进来，他说看见我就行了。他说他不行了，活不了几天了，住在山水沟南头的一间临时病房里，也就是一间大地窝子。他说他是专门来找我的，托付我一件事。他气喘吁吁的从怀里掏出一把棕刷子和一个针线包，说如果你能活着回到兰州去，一定要到我家去一趟，把我的情况讲给我女人听。你拿着这把刷子去，不管是我的女人还是我的姑娘，他们能认出这把刷子和针线包来，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他们见了刷子和针线包，就会相信你讲的都是实话。我收下了牛天德的刷子和针线包，我再也没说什么安慰呀、宽心的话。我答应，如果我活着回去，就一定把刷子和针线包给他家送去。牛天德的身体情况，依我看，再活不过三天了。我从加边沟到明水，已经看到许多人死去了。过了四五天，我就逃离了明水农场。我为啥要逃跑？就因为我还想活， 我还年轻，我不想死，可我看不到生还的希望。我怕再过几天就会变得和牛天德一样了，想跑也跑不动了。我呀，就趁还能跑得动逃跑了。那是11月初的一天夜晚，我提了一根棍子防备狼的进攻。我的财产什么也没有带，只是用一个布兜装了几本医学书和老牛的刷子针线包。我是从明水河车站上的火车，大约是晚上9-10点钟，天黑透了。第四天的傍晚，我到了兰州。因为没有钱买车票，也没有介绍信做凭证买火车票，我在路上被乘警撵下去，送到铁路派出所的收容站。我从收容站逃跑出来，扒车到了兰州。我的工作单位是兰州市中医门诊部，但我不敢回单位去。我估计啊，关于我的通缉令已经发到了兰州所有的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我是等到夜里10点钟才到我姐姐家去的。我姐姐解放以后在三爱堂的解放军总医院当医生。母亲在我化成右派之前离开了陕北嘉县，投奔姐姐和姐夫在一起生活。我的突然归来令母亲十分惊喜，一连声地问：你回来了？释放你了吗？再不去了吧？我告诉母亲是逃出来的。母亲说回来了就好。可是姐姐吓坏了，一连声地说：这可怎么办？你是逃跑出来的，公安局会到家里来搜你的。我明白姐姐是担心我连累她和她的家庭，我就说：姐，你放心，我不会连累你们的，我就在这儿住一夜，明天早晨我就走。姐姐问我去哪儿，难道一辈子在外面逃亡吗？我说我回陕北的老家去，只要公安局不到那儿抓我，我就在那儿当农民。姐姐说只有这一条路了。看姐姐同意，我就又说：姐，我求你件事儿，明天早晨呢，你到火车站给我买一张明天去西安的火车票。姐姐穿上军装说：我现在就去吧。姐姐走了以后，母亲流着泪和我说话：你不要怪你姐姐，现在社会上抓得紧，你回到老家可怎么过日子呀？冰锅冷灶的。我告诉母亲不要担心，夹边沟那么严酷的生活我都经历过来了。说着话，我突然想起牛天德托付的事儿来，我就拿过自己的布兜，掏出那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递给母亲。我说：妈，你这几天抽个时间到常家巷去一趟，到一个名叫牛天德的人家里，把这个刷子和针线包交给他们家的人。然后我又对母亲讲了牛天德的故事。转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登上了去西安的列车。我在陕北嘉县农村我家的窑洞里住完了一个冬季。春天到来的时候，听到了夹边沟的右派回到原单位的消息，我想打听一下回单位的右派是怎么安置的。1961年的4月，我又回了兰州一趟。这次我在姐姐家住了几天，母亲告诉我她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送到牛天德家去了。牛天德的女人和姑娘看见棕刷子和针线包就哭了，哭得很伤心，眼泪擦不干。 我告别高先生，离开他的花卉医院。花卉市场的鲜花开得万紫千红，剑兰市场人流如水，摩肩接踵。小贩儿的叫卖声、顾客的喧嚣声和廉价的音响轰然入耳。 令人头晕目眩。